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12集。大佬癫狂，你竟然是个高中生。秦冉手机里存的电话号码不多，陈淑兰主治医生的号码被他摆在了第一个。他接到电话之后，脑门都炸了，脑子嗡嗡的，什么也来不及说，直接在课堂上离开了。他斜裹着风雨而来，满身寒气，头发上聚集的雨水顺着眉骨往下滑着。 药，缺的是药。 主治医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又停住。 我们原本以为可以用替代药，也是刚刚你外婆心脏衰竭的时候才发现他抵抗其他任何药。 因为林家跟秦冉交的钱很多，主治医生用的一直是还在实验室研究未经发布的 CNS。 这药连学名都没有，只有一个代号。昨天这药没有了货源，他就换了一种药。谁知道陈淑兰这个人不声不响的，身体却有这么大的抗药性。 京城有药，但经过多番程序下来要三天。 林景轩看向秦冉，抿了抿唇。秦冉的头往后仰了仰。三天。 我只能把五个小时内拿到 CNS， 或者将陈女士转到京城医院。京院有存货，只是转院过程中会有细菌感染。 不远处几个医生讨论完走过来，直接下了定论。待坐在吴军室门口的宁晴终于反应过来。 那赶紧联系京城那边转院。 不行。一直沉默的秦冉忽然开口，他垂着眼睛毫不犹豫地反对。走廊上的人，宁晴、林景轩、医护人员，包括宁威，都愕然地看向他。秦冉慢慢抬起头，他那双眼睛染着微微的红意，深不可见底。脑侧的头发因为淋了雨贴在脸上，精致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仿如风雨欲来的深色天空。外婆她不能去京城。秦冉的目光从医护人员还有宁晴脸上扫过，一字一字的斩钉截铁。林景轩想了想，好像也只有转去京城，却没想到秦冉直接否定了这个决定。他下意识地抬了抬眼，宁晴也一愣，然后看向秦冉。 你说什么呢？不去京城，难道要看着你外婆死在云城？ 闭嘴，她不会死。秦冉侧了侧身，半眯着眼。医生，这五个小时拜托你。主治医生看了秦冉一眼。秦冉平日里总是一副魂不吝的样，此时整个人冷下来，那双眼睛寒星毕露，锐气冲天。 那五个小时后病人怎么 办？我们只能保住他五个小时，五个小时之后我们无能为力。 一个拿着病历的医生生气地开口，却被程淑兰的主治医生打断了。秦冉从兜里摸出手机，淡淡开口。我知道。 不，主治医生，别听他的，他什么都不懂，我们去京城。 宁晴疾步走过来，主治医生直接拿出一份免责协议拿过来让秦冉签字。秦冉扫了一眼，确认没有什么问题，直接签下了名字。主治医生接回他的免责单，才侧身看向宁晴，十分抱歉地开口。 林夫人，陈女士在昏迷前的时候把秦小姐设定了她的第一紧急联系人，我们听秦小姐的。 主治医生拿完单子就开始各种忙碌起来，暂时帮陈淑兰稳定状态。宁晴被秦冉气得不知道说什么。 秦冉，你到底在干嘛？那是你外婆。 秦冉却不看他，只是拍拍一直挺不安的宁威。小姨，你放心，外婆不会有事的。 你确定没事吗？ 你放心。秦冉找出了一个号码，直接往电梯那边走，拨出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。秦冉把手机塞回兜里， 又拿出他之前床上那厚重的黑色手机，把键盘往旁边舒展，立马显现了两个手掌大的显示屏。若是郝队在这里，一定认出来这跟前队身边的技术人员几乎同款。他目光往周围一扫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下显示屏，显示屏前方投下虚拟键盘。秦冉直接把随身携带的 U 盘插进去，食指在键盘上敲着，一个视频瞬间弹了出来。京城129大本营，常宁正坐在会议室，正在跟两人讨论下一批的普通会员人选。能进129大本营的，就算只是普通会员也极其少有，在京城也是能引起人议论的。129核心高级会员只有寥寥几个，但每一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。面前的电脑页面被弹出来，常宁愣了愣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那是孤狼的虚拟账号。他屏退其他两人，点了绿色键。 是来接的。 他笑眯眯的，刚一开口，才发现孤狼发的是视频，不是语音。常宁作为129侦探所的创始人，什么秘密没有见过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闯过。然而现在他一张脸涨红，手中的笔都啪的一声掉在了桌子上。他几近失态地看着显示屏，画面切换的是一个阴雨背景，那是一张十分年轻的女生脸庞，几乎显真还原的镜头也能看出来他眼若寒星，脸极白，被雨水浸染的五官无一不精致。那女生还穿着校服外套，校服外套上很清晰地印着横穿一中。 我操，孤狼。 常宁有些风中凌乱。孤狼在129侦探俱乐部就挂个名号，说起来当初孤狼加129俱乐部也是个凑巧。7年前，孤狼在一场黑客交锋中带着新建的129两个成员全身而退，一来二去常宁就邀请了孤狼。可打死他也没有想到孤狼是个女的就算了，年纪还这么小。这几年129稳定了，这些顶级会员的老人就开始猜测孤狼的身份，毕竟加入侦探所7年，依旧只有一个代号的人，就孤狼那么一个。有人甚至扒出了黑客联盟的好几个人，可也没有跟孤狼对上。现在想想，那怎么可能会找到呢？因为他们怎么也猜不到孤狼现在还在一所高中学校上学。秦冉这回没有按耳机上的变音器，他戴上耳机。 是我，CNS 这个实验药你知道吗？我外婆病危。 你等等。 常宁恢复过来，想起来孤狼只听他外婆的话，他缩小页面，在电脑资料上搜索了关键词。不到2分钟，他有了结果。 京城没存货，2天前最后一批运到了境外，邻国，何晨在那儿，他接下来坐最近一班飞机，凌晨能到。 回一趟国，走各种程序，过海关都需要时间。凌晨。秦冉眸光闪了闪。 你把何晨私人电话给我。 看得出来秦冉很紧急。常宁没有多说，直接发了一串电话号码给秦冉。怎么能快速地让一个境外的人过重重程序回国？秦冉脑海中闪过了一个个人脸。最后一一排除，锁定了一张人脸，拿出另外一个手机拨通了上面的电话。学校校医室，程俊靠在椅背上对着人体模型坐着，他身上还披着毛毯。电话响的时候，他一手揽了揽毛毯，一手拿出手机。 怎么了？ 看到来电显示，他坐直身体。秦冉收起了厚重的手机，望着映入眼帘的雨，声音要比以前沙哑一点。 你能短时间内把人从境外运回国吗？ 哪个技术？ 程俊直接站起来，黑色毛毯被他扔在了沙发上。他面色沉静，双眸漆黑。 秦善的声音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静。他很快回了一句话， 把那人资料给我，3个小时内能回。 程俊眯了眯眼，他挂断电话之后又打了一个电话出去。陆兆颖看着程俊要出门，立马喊着， 哎，俊颖，伞伞。 程俊没有听，程木眼疾手快地拿了一把伞跟了上去。陆兆颖还没有见过程俊这样，只是他不能跟程木一样，他得帮程俊在校医室站岗。天色依旧阴沉，乌云黑压压地压在头顶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3个小时后，云城机场，一个穿着碎花长裙的26岁左右的年轻女人下了飞机，又在机场直接上了一架直升机。10分钟后，直升机在云城医院楼顶下降。医院楼顶，程俊撑着一把伞等着，秦善站在他身边。雨水冲刷下，周围雾气腾起，他的轮廓都有些不清晰了。何晨下了直升机，直接冲楼顶唯一一个女性走去，有些癫狂。 是啊，你他妈真是个高中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